季播节目《上新的故宫》即将于10月26号周五晚播出。节目中，文化创意新品开发员邓伦、周一围及神秘嘉宾将跟随故宫专家进宫拾宝，探寻故宫博物院奥室的珍贵宝藏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并联手知名设计师和高校设计专业大学生大开脑洞。每期节目都将产生一个引领热潮的文化创意衍生品。昨天是9月初九，是一年一度的重阳敬老节。来自移动金融的问卷调查显示，在父母一辈中，有超过四成退休后仍在为养老工作，仅有 24.74% 依赖子女赡养来养老。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为 2.22 亿，而全国60岁以上老年在业人口人数为 9235.3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在业人口也增加了1395.4万人。汽车文化发展迅速，咱们国家现在机动车究竟有多少？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已经达到了 4.03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达 3.63 亿人，私家车保有量超过了 1.84 亿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来看看拍卖方面，本周六周日，西泠拍卖将公开征集藏品，征集范围涵盖中国书画、中外名人信札手稿、古籍善本、金石碑帖、名家篆刻及印石、珍品田黄、历代名砚、文房瓷杂、有来源证明的青铜器、明清家具、紫砂及茶道具、造像艺术、中国历代钱币、油画塑像、油画雕塑、摄影及电影艺术。更多信息请关注西泠拍卖官网。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世界经济论坛昨天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数字科技加速发展，但多数经济体在创新能力方面准备并不充分。在全球竞争力综合排名中，美国位居第一，其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系统领域的表现尤其突出，但同时存在着社会结构脆弱以及安全状况恶化等问题。新加坡和德国则分居第二、第三位，中国位列榜单第28位，在金砖国家中表现最好。具体来看，中国在市场规模、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以及基础设施领域表现较为突出。坐飞机没有免费餐食，您会习惯吗？天津航空针对旅客不同需求，本月28号起推出了多选项定制化航空出行产品，为购买国内航线不同折扣机票的旅客提供不同额度的托运行李服务。同时，国内航线除尊享经济舱以及公务舱餐食统一化供应以外，其余舱位将采取多选择性的付费点餐服务模式，也就是说，普通经济舱旅客将不再享受免费餐食。共享汽车您用过吗？共享汽车平台 GoFund 出行 4.0 版本昨天发布。本次升级后， GoFund 分时租赁汽车还具备超停功能。功能上线后，市民不用再担心 APP 上网点无车位的情况，大部分网点会开启无限量停车模式，就是只要合作的停车场上有空位，在非 GoFund 出行专属的停车位上，市民也可还车。值得一提的是， GoFund 出行会陆续对所有车辆增加刷脸功能，上车前市民只需要手持身份证在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的感应处贴一下，如果身份证的信息和注册时信息一致，便可以打开车门上车了。大家是不是都习惯了网约车呢？不过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交通局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网约车是加剧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特别对市中心地区影响尤其严重。旧金山市计划在2020年推出网约车税，用于改善交通状况。旧金山市行驶公路的车辆中，网约车占到了 5%。 美国此前也有研究发现，打车软件出现后，美国主要城市公交系统平均使用率减少了 6%， 更多乘客放弃了公共交通而选择了网约车出行。 说到开车，我们来说说方向感。加拿大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嗅觉灵敏的人方向感比较强。研究人员以核磁共振技术扫描志愿者的大脑，结果显示大脑中左侧内眶额皮质与右侧海马体与嗅觉和方向感高度关联，左内侧眶额皮质较厚、右侧海马体较大的研究对象在闻气味找路测试中表现更佳。研究结果显示，找路的确可以依靠嗅觉较好的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轨道交通公司昨天发布消息，今年年底地铁6号线西延、8号线三期、四期将开通运营，新机场线、7号线东延等地铁新线建设正在推进。昨天市旅游委在陶然亭公园举办了北京红色旅游摄影展，并发布了串联起京津冀多个红色旅游景区的9条京津冀红色游主题线路，包括红色经典文化之旅、西柏坡赶考之旅、缅怀先烈追思之旅、红色印记探寻之旅、抗战烽火长城之旅、红色圣地爱国之旅、寻迹名人致敬之旅、革命老区红村之旅和红色情怀信仰之旅。路线把京津冀几十个红色旅游景区串联在了一起。平湖秋叶层林尽染，首届金海湖红叶观赏季昨天在平谷区金海湖风景区开幕。本届金海湖红叶观赏季会持续到11月7号，期间正值金海湖风景区红叶最佳观赏期。金海湖红叶观赏区有传统的黄芦、元宝枫、火炬，也有红芦、臭椿、黄金槐等众多树种。游客可以通过三种视角观赏红叶：一是乘船赏叶，金海湖拥有 6.5 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二是登山赏叶，在景区沿锯齿崖健身步道近观红叶静美；三是自驾赏叶，喜欢自驾的朋友可以自由穿梭于金海湖环路观湖路线赏红叶。10月23号到28号，也就是下周二到周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阿依达》将迎来第二轮演出。《阿依达》是19世纪作曲大师朱塞佩·威尔蒂的得意之作，1871年首演以来就在世界歌剧舞台上长演不衰。这部歌剧以古埃及文明为背景，讲述了一段交织爱情与战争、忠诚与背叛的凄美情感故事。本轮演出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将倾情执棒，有着世界第一阿依达美誉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何慧将继续饰演阿依达，同时著名华人女高音歌唱家孙秀伟也将在国家大剧院舞台第一次唱响阿依达。目前这部歌剧还有最低280元的票。全球畅销童书地图在北京推出了全新探索版，这套童书包括地图海洋、地图沙漠、地图高山、地图河流，希望唤起小读者对地球自然的好奇与敬畏。这本书的内容选自全球畅销的30多个国家的地图人文版，这次发行的地图探索版以全新的视角深入探索16个国家的山川、物种、历史、建筑、美食、服饰等，还有16个定制主题创意游戏。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了，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好，

我们看到是庚子运的辛字册，庚辛的辛、哦、辛字册呢，然后我们看这是永乐大典的，这边有一个它的卷数呢，然后开始的这是辛下面的就对，先是对辛的这个书法的这个字体它的读音进行了解释， 嗯， 然后这是也是永乐大典的我们这个它的一个编撰的一个体例的展示，这个文创。辛下面呢，这个有很多他的书法家是怎么来书写这个辛字的。我们看到里面还有一位书法家叫赵子昂，跟咱们今天的主持人子昂这个是一个这个名字的这个巧合，这是一个好名字。这个辛字是这样子，有很多的这种写法，有篆体，然后有这个还有这个行书，然后各种的这种书写，这个特别的优美。然后呢还有下面呢是对辛的有一些短语的这个摘录，比如说这个唯吾德馨，这个唐代的刘禹锡的《陋室铭》里的名句，它下面也标明了出自唐刘宾客集，刘宾客就是这个刘禹锡， 对，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创的这个一个展示，也我今天带过来送给咱们的观众，也希望观众呢多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喜欢永乐大典，然后呢也多多购买我们的文创产品，一定会给你很多的这个带来很多的你意想不到的这个很多的不单是审美，还有这个知识的这种汲取知识的这样子的一个享受。 没错哈，刚才呢也是来好好的认真的来看了一下这个我们今天带来的文创产品的奖品是怎么样的。那赶紧话不多说，我们赶紧选一下第一道题的幸运的听众朋友吧，您选择哪个数字呢？ 选择六吧。 啊，选择六这个数字，我们来为什么选择六啊？ 今天咱们是这个节目的开始，我们就祝我们今天的录制还有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一切顺利 啊，是有这个意思哈，这个数字。 对对对， 好，我们是第一道题呢是第六位答对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呢是我们的第一道题的幸运的听众。好，我们来让我们的编辑来数一下第六位是哪一位。那么我们的第二道题也给大家放送哈，大家还有机会。在明朝皇帝中有一个皇帝最喜爱永乐大典，平时在案头上是常备几册大典以供随时翻阅。那您知道这个皇帝是谁吗？ A 是嘉靖皇帝， B 是乾隆皇帝， C 是康熙皇帝。说实话，这个我觉得这个答案啊有点太明显了，这个有点送分题的意思了哈。我们要知道是明朝的皇帝中有一个皇帝最喜爱哈，那到底是选项是哪一个呢？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可能会获得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的永乐大典的文创产品一件，刚才也给大家展示过了。我们的第六位，第一道题第六位答对的朋友的微信名叫小运董，运气的运啊，懂事的懂，这个还挺有意思，确实有运气哈。 啊，挺有意思。 我们恭喜您啊，稍后呢我们的编辑会和您取得联系，来向您送出这个您获得的文创产品一件。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旷世红边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这部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究竟背后有什么故事？大典又有如何飘摇多舛的命运？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寻永乐大典的历史密码。继续请出我们的有幸邀请到的嘉宾，国家图书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文学博士赵银芳。赵博士，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刚才我们也是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哈。永乐大典的总编纂是明朝的谢晋。说到这个永乐大典，咱们都知道是一个百科全书，对吧？ 对， 里面包罗了很多的东西，是永乐年间编纂的，当时的皇帝是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其实据我所知，在朱棣继位之前，明代的皇帝就想编这么一部百科全书，是这样吧？究竟是什么时候这个事儿开始真正的落实了呢？ 是这样子的，它是我们常说这个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为什么说是百科全书呢？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百科全书的在体例上是比较像的。但是但是事实上我们国家在古代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名称的，它叫类书。 哦，